看，这些金女婿是文武九相而买的呀。 不好官气来不正而不中之道之本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这顶凤冠，上面的真是颗颗光大，粒粒金冠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泉水，无一之才莫贪心。 快来看这个女衣，肚子是金大嫂呀！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